首超级有年代感的歌曲，来自孙悦的《幸福快车》。那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大概只有几岁吧，什么也不会唱，但是会跟着哼这个沙沙啦啦啦啦，就这一句啊。我还记得孙悦当时也是一个眼睛特别小的女孩，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这些了，其他的就不太记得了。下一首是要来自 F4 的《流星雨》。来自 F4 的流星雨。哎，我记得当时在看这部剧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流星雨应该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事情，我当时就想着我一定要和我心爱的人一起去看。但是时隔这么多年，大家有找到那个陪自己看流星雨的人了吗？好，下一首是来自我们一位朋友叫做空白，他说要点一首王杰的《英雄泪》。接下来这首《英雄泪》来送给你。

来自五月天和陈绮贞的《私奔到月球》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周琳。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啊，来自一位朋友他点的任嘉萱的《你还好不好》，这位听友是叫做神威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参与实时的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就是你点的歌曲哦。好，继续来听到的是任嘉萱和陈嘉桦的《你还好不好》。来自任嘉萱和陈嘉桦的《你还好不好》。诶，那么周琳也想问了，现在在路上的大家心情怎么样？今天好吗？接下一首是要来自光良的《童话》来送给大家。

们之间的明天。如果爱情不如我们想象的甜美，那么所有的罪让我来背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你若是明白，让我暂时的离开。我的心太乱，不敢再看得多爱，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。我的心太乱，要一些空白，老天在不在，忘了为我来安排。我的心太乱，害怕爱情的背叛，想哭的我像是一个迷路小孩。我的心太乱，不敢再谈更多爱，想哭的我却怎么哭也哭不出来。我的心太乱， 来自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。哎，还有多少人记得周传雄其实就是黄昏的这个演唱者啊？黄昏这首歌曲在当年简直是红遍了大街小巷，而且小刚的这个音色真的是特别的有特色。最近他也有在参加一些综艺，很多人都听出他的声音啊，觉得跟以前一点变化都没有，虽然时隔这么多年。好，下一首是我们一位叫做好久不见的朋友，他说我要点一首金志文的《远走高飞》，来，这首《远走高飞》来送给你。